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5，汉纪十七。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。帝节三年春三月，诏曰：盖闻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虽唐虞不能化天下。今胶东相王成落赖不怠，流民自占8万余口，至有一等之效。其次成爵关内侯，至中2000石，未及征用，会并卒官。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，国上计长史守成以政令得失，或对言：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贤赏，事后俗吏多为虚名云。夏四月戊申，立子氏为皇太子，以丙吉为太傅，太中大夫舒广为少傅，封太子外祖父徐广汉为平恩侯，又封霍光兄孙中郎将云为灌阳侯。霍显闻立太子，怒喙不食，呕血曰：此乃民间始子，安得立？即后有子，反为王也。复叫皇后领读太子，皇后朔召太子赐食，保阿则先尝之，后亵渎不得行。五月甲申，丞相贤以老病起骸骨，赐黄金100斤，安车4马，罢就地。丞相致仕子贤使。六月壬辰，以魏相为丞相。辛丑，丙吉为御史大夫，舒广为太子太傅，广兄子寿为少傅。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许伯以为太子少，白使其弟中郎将顺监护太子家。上以问广，广对曰：太子国储父君，师友必于天下英俊，不宜独亲外家许氏，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以备，今复使顺护太子家，事漏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。上善其言，以欲魏相。相免官谢曰：此非臣等所能及，广由是见器重。京师大玉薄，大行成东海萧望之上书，言大臣任政一性专权之所至，上素闻望之名，拜为业者。时上博言贤俊，民多上书言便宜，折下望之问状。高者请丞相御史，赐者中2000石事事，满岁以状文。下者报文罢，所白楚奏皆可。冬十月，诏曰：乃者九月壬辰地震，震甚巨焉。有能真震过失，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事，以匡震之不殆，无会有私。震既不得，不能复原，是以边境屯戍未息。今复赤兵重屯，久劳百姓，非所以随天下也。其罢车骑将军、右将军屯兵。又诏持欲未遇幸者，假与贫民，郡国公馆勿复修治，流民还归者，假公田待种时，且勿算事。或是交齿纵横，太夫人显广治帝事，作圣余辇，佳话 绣阴平黄金图为序见轮，势必以五彩丝玩显游戏地中，与奸奴冯子都乱，而与山亦并善治地宅，走马持竹平乐馆。云当朝请朔称病思出，多从宾客，张为列黄山院中，使苍头奴上朝夜，莫敢前者。显及诸女昼夜出入长信宫殿中，无期度。帝自在民间，闻之或是尊圣日久，内不能善。即公亲朝政，御史大夫未向己事中，显位与云山。汝曹不误奉大将军于业，今大夫己事中，他人一见汝，能复自救耶？后两家奴争道，或是奴入御史府，欲踏大夫门，御史为叩头谢，乃去。人以为祸事，贤等使之忧。会魏大夫为丞相，朔宴见严氏。平恩侯与侍中金安上等竟出入省中，时霍山领尚书，上令吏民得奏封事，不关尚书。群臣进谏独往来，于是霍氏甚恶之。上颇闻霍氏毒杀许后而未察，乃喜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未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，出次婿朱立中郎将与林间仁胜为安定太守。数月复出光子婿己事中，光禄大夫张硕为蜀郡太守，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。请之，复喜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。戊戌，更以张安世为卫将军，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。以霍宇为大司马，冠小官，无印绶，罢其屯兵官署，特使与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。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，但为光禄勋。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，将屯兵。又收平骑都尉印绶，朱领胡月骑与林及两宫卫将屯兵，西亦以所亲信徐使子弟代之。初，孝武之事，征发繁硕，百姓贫好，穷民犯法，奸诡不生。于是使张汤赵禹之属调定法令，作见之故纵奸邻部主之法，缓身故之罪及纵出之诛。其后金华巧法转相比况，尽往尽密，律令繁苛，文书盈于机格，典者不能辨睹，是以郡国常用者薄，或罪同而论议。兼立因缘为事，所欲活则复生意，所欲现则与死比，义者嫌冤伤之。廷尉使巨鹿陆温书上书曰：臣闻其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，尽有离机之难而文公用霸，尽是赵王不忠，诸吕作乱，而孝文为太宗。由是观之，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。伏祭变乱之后，必有益救之恩，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。王者昭帝即是无嗣，昌邑淫乱，乃皇天所以开至圣也。 臣闻春秋正即位，大一统而甚始也。陛下初登至尊，与天合福，以改前世之师，正始受命之统，敌繁文，除民籍，以应天意。臣闻秦有十师，其一尚存，治愈之力是也。服愈者，天下之大命也。死者不可复生，绝者不可复主。书曰：与其杀不顾，宁失不惊。今治愈力则不然，上下相趋，以克为名。深者获功名，平者多后患。故治愈之力，皆欲人死，非增人也。自安之道，在人之死。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世，披行之徒比肩而立，大辟之计遂以万数。此人圣之所以伤也。太平之未洽，反以此也。夫人情，安则乐生，痛则思死，垂楚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？故求人不生痛，则视此以视之。立志者立其然，则指导以明之。上奏未却，则锻炼而周纳之。盖奏当之成，虽高尧听之，犹以为死有余故。何则？成练者众，文治之最明也。故俗语曰：画地为玉，亦不入；刻木为利，其不对。此皆吉利之风，悲痛之词也。唯陛下省法治，宽刑罚，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。上善其言。十二月，诏曰：见者利用法巧文近身，是朕之不得也。夫绝育不当，使有罪兴邪，不孤蒙禄，父子悲恨，朕甚伤之。今遣廷使与郡居狱，任卿禄伯，其为至廷尉平，至六百担，原四人，其物平之，以趁朕意。于是每季秋后请演时，上常性宣誓，斋居而绝世，欲行号为平矣。涿郡太守郑昌上书言：今明主公垂民听，虽不至廷平，欲将自正。若开后嗣，不若删定律令。律令一定，愚民之所弊，奸吏无所弄矣。今不正其本，而置廷平以理其末，正衰听待，则廷平将赵权而为乱首矣。昭帝时，匈奴使四千骑填车师，即武将军击匈奴，车师田者惊去，车师复通于汉。匈奴怒，召其太子君素，欲以为质。君素燕齐外孙，不欲至匈奴，王走燕齐。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，即乌贵立为王，与匈奴结婚姻，叫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。是岁，侍郎会稽郑吉与校尉司马喜将免刑罪人田渠离击鼓，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，与所将田氏千五百人共击车师，破之。车师王请降，匈奴发兵攻车师，吉喜引兵北防之，匈奴不敢前。吉喜急留一侯与卒二十人留守王，吉等引兵归渠离。 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，乃轻骑奔乌孙，即迎其妻子，转送长安。匈奴更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，收其余民东徙，不敢居故地。而郑吉使使立足300人往田车师地以食之。上自初即位，朔遣使者求外家，久远多类似而非是。是岁求得外祖母王媪及媪男无故武，上赐无故武爵关内侯，旬日间赏赐以巨万计。四年春二月，赐外祖母号为伯平君，封舅无故为平昌侯，武为乐昌侯。夏五月，山阳己阴薄如鸡子，身25寸，杀20余人，飞鸟皆死。赵自今子有逆父母，妻逆夫，孙逆大父母，皆勿至。立广川惠王孙文为广川王。霍显及与山云自见日侵削，朔相对提气自怨。山曰：今丞相用事，县官信之，尽便宜大将军时法令，发扬大将军过失。又诸儒生多巨人子，远客饥寒，喜妄说狂言，不必忌讳，大将军常愁之。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语，人人自书对视，多言我家者，常有上书言我家昆弟骄字，其言绝痛，山柄不奏。后上书者一节，尽奏封事，则使中书令出取之，不关上书，亦不信人。又闻民间宣言，或是毒杀许皇后，宁有事耶？显恐急，即具以实告与山云。与山云惊曰：如是，何不早告于等？县官离散，赤烛诸婿用事故也。此大事，诸罚不小，奈何？于是实有邪谋矣。云就李靖所善张涉，见云家簇簇，谓靖曰：今丞相与平恩侯用事，可令太夫人、严太后先诛此2人，以喜陛下，在太后耳。长安男子张章告之，事下廷尉执金吾补张涉等。后有诏指勿补，山等欲恐，相谓曰：此县官重太后，故不敬也。然恶端已现，久之犹发，发即足矣，不如先也。遂令诸女各归报其夫，皆曰：安所相避。会李靖坐与诸侯王交通，此语即获释。有诏云山不宜宿卫，免就地。山阳太守张敞上封事曰：臣闻公子季友有功于鲁，赵崔有功于晋，田完有功于齐，皆仇其庸，言及子孙。忠厚田氏篡齐，赵氏分晋，季氏专鲁，故仲尼作春秋，既盛衰，即世卿最甚。乃者大将军绝大计，安宗庙，定天下，公义不系矣。夫周公7年耳，而大将军20岁，海内之命断于掌握。方其隆盛时，感动天地，侵破阴阳， 朝臣已有名言曰：陛下褒宠顾大将军，以报功德足矣。见者，辅臣专政，贵戚太盛，君臣之分不明。请罢霍氏三侯，皆就地。即魏将军张安世一次击杖归休，时存问召见，以列侯为天子师。明赵以恩不听，群臣以义固正而后许之，天下必以陛下为不忘功德，而朝臣为知礼，或是世事无所患苦。今朝廷不闻直升，而令明赵自亲其文，非策之德者也。今两侯已出，人情不相远，以臣心夺之，大司马及其支属必有畏惧之心。夫近臣自危，非顽计也。臣敞愿与广朝白发其端，执守远郡，其路无由，为陛下省察。上甚善其计，然不召也。羽山等家硕有妖怪，举家忧愁。山曰：丞相善简宗庙高徒挖，可以此罪也。谋令太后为伯平君置酒，召丞相平恩侯以下，使范明友、邓广汉乘太后制引斩之，因废天子而立羽。约定未发，云拜为玄徒太守，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。会试发觉，秋七月，云山明友自杀，贤与广汉等捕得，与腰斩，显及诸女昆弟皆弃世，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十家。太仆杜延年以霍氏救人，亦作免官。八月己酉，皇后霍氏废，出昭台宫。乙丑，诏封告霍氏反谋者男子张章、妻门董忠、左曹杨运、侍中金安上、史高皆为列侯。运丞相长子，安上车骑将军密堤弟子，高是梁帝兄子也。初，霍氏奢侈，茂陵徐生曰：霍氏必亡。夫奢则不逊，不逊则侮上，侮上者逆道也，在人之右，众必害之。或是秉权日久，害之者多矣。天下害之，而又行以逆道，不亡何待？乃上书言：或是太盛，陛下即爱后之，以以时易至，无始至亡。书三上，折报文。其后或是诛灭，而告霍氏者皆封。人谓徐生上书曰：臣闻客有过主人者，见其造直突，旁有积心，客谓主人，更为屈突，原喜其心，否者且有火患。主人默然不应，俄而家果失火，邻里共救之，幸而得息。于是杀牛置酒，谢其邻人。浊烂者载于上行，于各以功赐坐，而不露言屈突者。人谓主人曰：像是听客之言，不费牛酒，终无火患。今论功而请宾，屈突喜心无恩泽，焦头烂额为上客耶？主人乃悟而请之。今茂陵徐福朔上书言霍氏且有变，以防绝之。像使福说得行，则国无列土出绝之费， 臣无逆乱诛灭之败，往事既已，而伏独不蒙其功，为陛下察之，贵喜心屈突之策，使居焦发浊烂之右。上乃赐服帛十匹，后以为郎。帝初立，夜见高庙，大将军光参圣，上内言旦之，若有芒刺在背。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参圣，天子从容四体，甚安尽焉。极光身死而宗族敬诛，故俗传祸事之祸蒙于参圣。后十二岁，祸后复徙云林馆，乃自杀。班固赞曰：霍光受襁褓之托，任汉室之际，匡国家安社稷，雍昭立宣，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？然光不学无术，暗于大理，因其邪谋立女为后，沉溺盈溢之欲，以增颠覆之祸，死才三年，宗族诛夷，哀哉。陈光曰：霍光之辅汉室，可谓忠矣，然足不能避其宗，何也？夫微服者，人君之器也，人臣执之，久而不归，显不及矣。以孝昭之名，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诈，故可以亲政矣。况孝宣十九即位，聪明刚毅，知民疾苦，而光久专大柄，不知必去，多致私党，充塞朝廷，使人主蓄愤于上，利民积怨于下，切齿侧目，待时而发，其得免于身，幸矣。况子孙以骄齿促之哉？虽然，相使孝宣专以禄制赏赐富及子孙，使之识大限，奉朝请，已足以报圣德矣。乃复任之以政，授之以兵，即侍从叛讥，更加裁夺，遂至恐惧以生邪谋，企图祸事之自祸哉？以孝宣酝酿以成之也。昔窦骄作乱于楚，庄王灭其族而设真隐克皇，以为子文无后，何以劝善？夫以贤与云山之罪，虽应一灭，而光之忠勋不可不祀，遂使家无教类，孝宣亦少恩哉。九月，赵简天下严驾，又令郡国遂上细求，以略吃若于死者，所作县名爵礼，丞相御史客殿罪以闻。十二月，清河王年作内乱废，迁房陵。是岁，北海太守庐江朱毅以至行第一入为大司农，渤海太守公遂入为水衡都尉。先是，渤海左右郡遂饥，盗贼并起，二千担不能擒制，上选能制者，丞相御史举故昌邑郎中令公遂，上拜为渤海太守。召见问：何以至渤海，西其盗贼？对曰：海滨狭远，不沾圣化，其民困于饥寒而力不恤，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黄池中耳。今欲使臣圣之也，将安之也？上曰：选用贤良，故欲安之也。遂曰：臣闻 治乱民犹治乱绳，不可及也，唯缓治，然后可治。臣愿丞相御史，且无拘臣以文法，得一切便宜从事。上许焉，加赐黄金赠遣，圣传至渤海界。郡闻新太守至，发兵以迎，遂皆遣还。遗书敕属县，西坝逐捕盗贼吏，诸持除沟填气者，皆为良民，吏无得问，持兵者乃为贼。遂单车独行至府，盗贼闻遂教令，及时解散，弃其兵弩而持沟除，于是西平，民安土乐业。遂乃开仓林假贫民，选用良吏未安牧养焉。遂见其俗奢侈，好墨迹，不填作，乃公率以简约，劝民务农桑，各以口率种树蓄养。民有代持刀剑者，使卖剑买牛，卖刀买毒，曰：何谓带牛配毒？涝赖巡行，郡中皆有蓄积，欲送止息。乌孙公主女为秋瓷王将宾夫人，将宾上书言：得上汉外孙，愿与公主女俱入朝。元康元年春正月，秋瓷王及其夫人来朝，皆赐印绶，夫人号称公主，赏赐甚厚。初作杜陵，喜丞相将军列侯，立二千石，资百万者杜陵。三月，诏以凤凰及泰山陈留，甘露降未央宫，赦天下。有司复言，道元宜称尊号曰皇考。夏五月，立皇考庙。冬，至建章卫尉。赵广汉好用势力子孙新晋年少者，专立强壮风气，见识风声无所回避，率多果敢之计，莫为迟难，终以此败。广汉以私怨论杀男子荣处，人上书言之，事下丞相御史暗验。广汉以丞相夫人杀侍婢，欲以此挟丞相，丞相按之欲急。广汉乃将立足入丞相府，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，收奴婢十余人去。丞相上书自陈，事下廷未至，时丞相自已过，遣吃复辟，出至外地乃死，不如广汉言，帝悟之，下广汉廷未遇。吏民守阙豪气者数万人，臣生无意献官，愿待赵京赵死，使牧羊小民。广汉竟作腰斩。广汉为京兆尹，廉明威至豪强，小民得职，百姓追思歌之。是岁，少府宋筹作一凤凰下彭城，未至京师不足美，贬为泗水太傅。上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首相，以萧望之为平原太守。望之上书曰：陛下哀民百姓，恐得之不究，悉出谏官以补郡吏，朝无政臣则不知过，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者也。上乃征望之入守少府。 东海太守河东尹翁归，以至郡高帝入为右扶风。翁归为人公廉明察，郡中吏民贤不孝及奸邪罪名尽知之，县县各有祭籍，自听其政，有吉名则少缓之，吏民小谢则披籍，取人必于冬秋客吏大会中及出行县，不以无事时，其有所取也，以一警百，吏民皆服，恐惧，改行自新。其为扶风，选用廉平及奸吏，以为右职，接待有礼，好恶与同之。其复翁归，伐亦必行。然温良谦退，不以行能教人，故犹得名誉于朝廷。初，乌孙公主少子万年，有宠于沙车王。沙车王死而无子，时万年在汉，沙车国人忌，欲自托于汉，又欲得乌孙心，上书请万年为沙车王，汉许之。遣使者西充国送万年，万年出力暴恶，国人不悦，上令群臣举可使西域者。前将军韩增举上党冯奉氏，以魏侯使持节送大渊诸国客至伊巡城，会故沙车王帝忽图征与庞国共杀齐王万年及汉使者西充国，自立为王。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，不能下而去。沙车遣使扬言，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，于是攻劫南道，与煞盟叛汉，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。都护郑吉、校尉司马喜皆在北道诸国间，奉氏与其父严昌济以为不及击之，则沙车日强，其势难治，必危西域，遂以节预告诸国王，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沙车，攻拔其城，沙车王自杀，转其首一长安，更立他坤弟子为沙车王，诸国西平，威震西域。奉氏乃罢兵以闻。帝召见韩增曰：“贺将军所举得其人。”奉氏遂西至大渊。大渊闻其斩沙车王，敬之异于他使，得其名马向龙而还。上甚悦，一封奉氏丞相将军皆以为可，独少府萧望之以为奉氏奉使有旨而擅至为命，发诸国兵虽有功效，不可以为后法。即封奉氏，开后奉使者立以奉氏为笔，征逐发兵，邀功万里之外，为国家生事于夷狄，见不可长，奉氏不宜受封。上善望之意，以奉氏为光禄大夫。二年春正月，赦天下，上谕立皇后，使馆陶主母化婕妤及淮阳献王母张婕妤、楚孝王母魏婕妤皆爱姓，上欲立张婕妤为后。久之，诚意或是欲害皇太子，乃更选后宫五子而谨慎者。二月乙丑，立长陵王婕妤为皇后，令母养太子，封其父奉光为琼城侯。 后吴宠悉得进谏。五月，诏曰：欲者万民之命，能使生者不怨，死者不恨，则可谓文吏矣。今则不然，用法或持巧心，犀虑二端，深浅不平，奏不如实，上意无由之，四方黎民将何养哉？二千担各察官署，勿用此人。吏或善兴徭役，是除船，称过使客，越职于法以取名誉。譬如见薄冰以待白日，岂不待哉？今天下颇备极易之灾，朕甚悯之。其令郡国备灾甚者，无出今年租赋。又曰：闻古天子之名，难知而易会也。其更会寻匈奴大臣皆以为车师地肥美，进匈奴，使汉得之，多田积谷，必害人国，不可不争。由是朔遣兵及车师田者，郑吉将渠犁田卒7000余人救之，为匈奴所为。吉上言：车师去渠犁1000余里，汉兵在渠犁者少，势不能相救，愿意田卒。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，欲因匈奴衰弱，出兵击其右地，使不得复扰西域。魏相上书谏曰：臣闻之，旧乱诸暴，谓之义兵。义兵者望，敌加于己，不得已而起者，谓之应兵。兵应者胜。争恨小故，不忍愤怒者，谓之愤兵。兵愤者败。利人土地获宝者，谓之贪兵。兵贪者破。是国家之大，务民人之众，欲陷威于敌者，谓之骄兵。兵骄者灭。此五者，非但人事，乃天道也。见者匈奴常有善意，所得汉民则奉归之，未有犯于边境。虽征屯田车师，不足治义中。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，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。今边郡困乏，父子共犬羊之求，使草来之时，常恐不能自存，难以动兵。军旅之后，必有凶年，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。出兵虽胜，犹有后忧，恐灾害之变因此已生。今郡国首相多不实选，风俗尤薄，水旱不实。按今年子弟杀父兄，妻杀夫者，凡222人，臣愚以为此非小便也。今左右不忧此，乃欲发兵保先界之分于远夷，待孔子所谓无恐季孙之忧，不在专于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上从相言，直遣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计往车师，迎郑吉及其力士还渠犁。赵故车师太子君素在燕齐者，立以为王。晋喜车师国民，令居渠犁，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，以郑吉为卫司马，使户善善以西南道。魏相好观汉故事，即便宜章奏。朔调汉兴以来，国家便宜行事，即贤臣贾谊、晁错、董仲舒等所言，奏请施行之。相敕院使暗示郡国， 即修诰，从家还至府，折白四方一文，或有逆贼风雨灾变，郡不上，向折奏言之，与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辅政，上皆重之。丙吉为人深厚，不乏善，自曾孙遭遇，言绝口不道前恩，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。会叶廷公弼则，领民夫尚书，自臣常有阿保之功。张下叶廷令拷问，则此引使者丙吉之状。叶廷令降则以御史府以示吉，吉时谓则曰：“汝常坐养皇曾孙不谨，都吃汝，汝安得有功？独魏成胡祖、淮阳郭征卿有恩耳，分别奏祖等供养劳苦状，召集求祖征卿已死，有子孙，接受厚赏。赵免则为庶人，赐钱十万。上亲见问，然后之极有救恩而终不言，上大贤之。帝以萧望之精明持重，议论有余，才任宰相，欲详视其政事，复以为左平议。望之从少府出为左迁，恐有不合意，即一病。上闻之，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欲议曰：“所用皆耕至民以考功，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，故复视之于三府，非有所闻也。”望之即起事事。初，叶廷令张贺朔魏帝车骑将军安氏称皇曾孙之才美及征怪，安氏则绝止，以为少主在上，不宜称述曾孙。及帝即位而贺已死，上谓安氏曰：“叶廷令平生称我将军止之，是也。”上追思贺恩，欲封其种为恩德侯，至首种二百家。贺有子早死，子安氏小男彭祖，彭祖又小与上同席言书止，欲封之，先赐爵关内侯。安氏深辞贺封，又求损首种户数稍减至三十户。上曰：“吾自谓叶廷令非谓将军也。”安氏乃止，不敢复言。上新祭故昌邑王贺，赐山阳太守张长喜书，令谨备盗贼，查往来过客，无下所赐书。昌于是调奏贺居处，助其废王之效曰：“故昌邑王为人青黑色小目，鼻末锐杯，少须眉，身体长大，极尾行步不便。陈敞常与之言，欲动观其意，即以恶鸟感之曰：‘昌邑多枭。’故王应曰：‘然。’前贺西至长安，殊无枭，复来东至济阳，乃复闻枭声。察故王衣服言语贵起，轻狂不讳。陈敞前言：‘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，留守哀王园，请罢归。’故王闻之曰：‘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，相杀伤者当勿罚，欲令疾死。’太守奈何而欲罢之？其天资喜由乱亡，终不见仁义如此，上乃之贺不足计也。” 三年春三月，赵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。以谓赵曰：“朕微渺时，御史大夫丙吉、中郎将史增、史玄、长乐卫尉许顺、侍中光禄大夫许延寿，皆与朕有旧恩。即故叶廷令张贺辅导朕公修文学经术，恩惠卓异，绝功冒焉。师不云乎？无德不报。封贺所子弟子侍中、中郎将彭祖为阳都侯，追赐贺氏曰阳都哀侯，即为伯阳侯，曾为江陵侯，玄为平台侯，顺为博望侯，延寿为乐成侯。贺有孤孙霸，年七岁，拜为散骑中郎将，赐爵关内侯。故人下至郡邸欲复作常有阿保之功者，接受官禄、田宅、财物，各以恩深浅报之。及临当封，病尚忧其不起，将使人旧家印符而封之，及其生存也。太子太傅夏侯胜曰：“此未死也。臣闻有阴德者必享其乐，以及子孙。今即未获报而极甚，非其死极也。”后病果愈。张安世自以父子封侯，在位太盛，乃辞禄。赵都内别藏张氏无名钱以百万数。安世谨慎周密，每定大政以决，则一并出。闻有诏令，乃惊，使吏之丞相府问焉。自朝廷大臣，莫知其语意也。常有所见，其人来谢，安氏大恨，以为举贤达能，岂有私谢耶？觉福父未通，有郎功高不调，自言安氏。安氏应曰：“君之功高，明主所知，人臣执事何长短而自言乎？”绝不许。已而郎果迁。安氏自见父子尊显，怀不自安，为子延寿求出补吏，尚以为北地太守，遂于上敏安氏年老，复征延寿为左曹太仆。夏四月丙子，立皇子亲为淮阳王。皇太子年十二，通论语、孝经。太傅舒广为少傅寿曰：“吾闻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今仕宦至二千担，官成名利，如此不去，具有后悔。”即日父子俱一病，上书起骸骨，上皆许之，加赐黄金二十斤，皇太子赠以五十斤。恭亲故人设祖道公帐东都门外，送者车数百辆，道路观者皆曰：“贤哉二大夫！”或叹息为之下气。广寿归乡里，日令其家卖金工具，请族人故旧宾客与乡娱乐。或劝广以其金为子孙颇利产业者，广曰：“吾其老辈不念子孙哉，故自有旧田庐，令子孙勤力其中，足以供衣食与凡人齐。今父增益之以为盈余，但叫子孙怠惰耳。贤而多才则损其志， 愚而多才则易其过，且夫富者众之怨也。吾既无以教化子孙，不欲易其过而生怨。又此今者，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，故乐与乡党宗族共享其次，以尽无余日，不亦可乎？于是族人悦服。颍川太守黄霸使游亭相关接续积屯，以善鳏寡穷者，然后为调教，至父老师帅武长颁行之于民间，劝以为善房间之意，及物耕桑节用，植材种树蓄养，去浮淫之费。其至米盐靡密，出若繁碎，然霸精力能推行之，利民见者与次寻议，问他因服以相参考，聪明智识，利民不知所出，贤称神明，毫厘不敢有所欺。奸人去入他郡，盗贼日少，霸力行教化而后诛伐，务在成就全安长吏。许成老并龙都由白欲逐之，霸曰：许成连吏虽老，尚能拜起宋营，正颇重听和商，且善助之，无失贤者意。或问其故，霸曰：朔邑长吏送故迎新之费，及兼利因缘掘帛书到财物，公私费耗甚多，皆当出于民，所益心力又未必贤，故不如其故，徒相益为乱，凡至道去其太甚者耳。霸以外宽内明，得利民心，户口遂增，至为天下第一，征守京兆尹，请之做法，连贬制，有诏复归颍川为太守，以800担居。四年春正月，诏年80以上，非诬告杀伤人，他皆勿作。又扶风引翁归族，家无余财。秋8月，诏曰：翁归廉平乡政，治民一等，其次翁归子黄金百斤，以奉祭祀。上令有司，求高祖功臣子孙诗侯者，得怀里公圣周广汉等136人，皆赐黄金20斤，付其家，令奉祭祀，世事勿绝。丙寅，复平靖侯张安世薨。初，扶阳节侯韦贤薨，长子弘有罪戏狱，家人缴贤令，以次子大和都尉玄成为后。玄成深知其非贤雅意，即阳为病狂，卧便利，妄笑语，昏乱，祭葬当袭爵，以狂不应诏。大鸿胪奏状，张下丞相御史暗验，暗示丞相时，乃与玄成书曰：古之辞让，必有文艺可观，故能垂容于后。今子独坏容貌，蒙耻辱为狂痴，光耀眼而不宣，危在子之所托名也。仆素愚陋，过为丞相执事，愿少闻风声，不然孔子伤高而仆为小人也。玄成友人侍郎张亦上书言：圣王贵以礼让为国，以优养玄成，勿枉其志，使得自安横门之下。 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实不病，合奏之，有诏勿合，引败。玄成不得已受爵，帝高其爵，以玄成为河南太守。车师王乌贵之走乌孙也，乌孙留不遣，汉遣使则乌孙，乌孙送乌贵亦阙。初，武帝开河西四郡，隔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，赤逐诸羌，不使居黄中地。及帝即位，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，心灵豪言，愿十渡黄水，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。安国以闻，后将军赵充国和安国奉使不敬，事后羌人旁援前言，抵冒渡黄水，郡县不能进。继而先陵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至蒙祖，上闻之，以问赵充国，对曰：羌人所以易志者，以其种自有豪，朔相攻击，事不一也。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，亦先解仇合约攻陵居，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。匈奴朔右羌人欲与之共击张掖酒泉地，使羌居之，见者匈奴困于西方，以其更遣使至羌中与相结，臣恐羌变未止此，且复结连他种，以及未然为之备。后月余，羌侯琅合果遣使至匈奴借兵，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。充国以为琅合势不能独造此计，以匈奴使以至羌中，先陵罕迁，乃解仇作约：到秋马肥，便必起矣。以遣使者行边兵，欲为备斥，是诸羌无令解仇，以发掘其谋。于是两府复白遣义渠安国行事诸羌，分别善恶。是时，彼年丰忍，古旦武前。